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十点打路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明日转身，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同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兆涛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兆涛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兆涛。披头士的灵魂人物令农的妻子叫小野良子，她说，我的丈夫像风一样永远不寂，可我却听见有人在说我的老公有了别的女人，两者之差真的是太远了，这是怎样的精神鸿沟啊。你总是被别人左右着，物质可以但精神不可以，身可伪但永远要保持一颗憧憬的心。其实我挺不喜欢这样说话的，好像像个哲人。这样，这首歌叫半首歌，我们把它听完再接着聊。 有时候以为自己是一首歌，美丽动人的画面都是我的，有时候你不会在我身边，身旁的音乐变得好遥远。之后照着镜子都不相信，你何时成为我的唯一？啊，哈拉里嘞，哎呀呀，哪里嘞？我只想成为你的一半，离不开你任何一个夜晚。哒哩哒啦，哒哩嘞。我是这首歌的另一半， 想过吗？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和相爱的人相互了解？ 人的互相了解， 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？ 这里是一个 抓住你的视线。 上班的时候工作肯定不会像白天那么忙，可能有更多的自己的时间去想一些事情。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以前的朋友啊，还有自己的家人啊，因为都不在身边嘛。然后其实想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心里边还是比较温暖。然后希望，还是那句话，希望大家一切都好吧，可能是生活越来越好是最好的。近期呢这个愿望就是能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婚，哈哈哈。然后比较喜欢听的歌，可能我年龄比较大一点吧，喜欢听那个，比如说像伍佰啊、张学友他们的歌。 有时候对一个人那么用心。

今年

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做那个制作，加班呀、啊，那是差不多属于常事了吧。主要工作是负责剪辑那一块，这是最熬人的一会儿。广告人嘛，广告这一块就是那个有一句话，就半夜有三种人，就这种广告就是一种人。那个我们当时就算过一次，如果说就是按照一年上班下来，差不多就相当于正常人上班了3年。按照这边就没有礼拜六礼拜天嘛，所以你平常时间几乎都是在除了正常上班时间就会下班了。我觉得玩的时间少，由于这个工作很少来陪他，我觉得挺感觉对他挺愧疚的。他现在一个人在那个云南，就想跟他说一声太辛苦了，没有时间去陪他。今天就回家家看了他，陪了他5-6天就过来了。老婆，我真的爱你。 曾经也是唯一，若要忘记，也 惜已经失去的美好，夜空里只有你，只有思念，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。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等成心想，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。 想这首歌就像是一声感叹，可感叹有时候也会显得多么的无用。我们不能停止感叹，因为我们还活着。你不用想太多，因为会有好听的歌送到你的耳边。不要要求太多，你没有错，是他们给你的压力太大了。你要知道，有时候我们的寂寞和伤感就像呼出的雾气，这正好证明你身体是热的，心是烫的， 现实就是这样，冷酷的有趣，让人暗暗和他斗争，直到战胜或是屈服。但对我来说，无论怎样，我都舍不得你。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，寻寻觅觅，没再迷惘，多得你引领我，天天你亦为我，令我走到片段亮光。完全怪我一时高飞，完全是为着令人生更美，知识你爱过你，感激你念过你，无奈到最 靠近我生命的声音，在 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人们聊的话题下意识上低语，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。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，想着同源事情怀着相识频率，在某张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。 像命中注定一般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，在你说爱我的夜晚，真甜蜜呀，我爱你到永远。可哪有什么永远，是非爱恨你无需再变，下一句无伴更换，失去的永不再返。你后悔了吗？痛得像死去的夜晚，你原谅了吗？爱你又把你伤害，为什么